瑞士法郎0.953，加元1.262，人民币6.394，英镑对美元1.3，欧元对美元1.079，澳元对美元0.738，新西兰元对美元0.67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49.01美元，卖出1949.72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同时一度云带正覆盖该区。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系23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早晚较为潮湿，日间炎热。现时的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783，FM92.3，天水围。FM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99.4，将军澳。FM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面对漫长嘅疫情，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有咁嘅建议： 尝试将自己精神同埋注意力咧放喺一啲自己眼前需要做嘅工作，同埋咧可以令到自己开心嘅活动，帮助我哋咧保持心境开朗，身体的免疫系统亦都会健康一些的，大家加油。 清晨省利逢星期五早上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主持，有沈医生陪你同行，齐齐面对种种压力。 同心抗疫，我们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在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和到人多的地方。在可行情况下留在屋企工作，不要同人握手，还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在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呢。 医生，第三针扣唔扣针好啊？ 医生啊，我变翻阴性之后一直都瞓得唔好，我有咩问题啊？ 医生，我老公确诊咗啊，我哋住同一间屋，咁我咪一定中硬。 知你哋好多嘢问噶啦，一于打电话嚟，医生与你同行抗疫啦。港台电视32，逢星期一至五朝早9点半，都请嚟中西医同专家亲自接听你电话，即场解答抗疫疑难。星期一至四晚9点半，星期五晚7点半，港台电视31，仲有即日重温添。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来。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呼啦啦呼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利。 5:08嘅时间，早晨，早晨啊！欢迎你收听新的一天嘅清晨省嚟节目。新的一天嘅呢一日咧，系一个礼拜嘅中间啊。今日系4月20号，农历系3月20日。擘大眼，又迎接新嘅一日开始，用一个咩嘅心情面对呢一天呢？笑迎人生， 遇上挫折也不动，如冷眼没放心中，未对变化得失体重，面对世态各轻松， 碰上慨叹会一一忍痛，即使担心有何用， 难极的关口东可经过，几多都会全目送。 如果厚爱百般重，亦有过运气各种，定会铭记各方追踪，让我有愉快天空。 有可笑也有伤心失重，兜转几番似场梦，明利看透像陈略过，谁又会太热衷。人每一天展笑面容， 看不通就够， 其实不必数最终多少张贴在你的手。晴朗的心一片艳红， 意志中就够， 凡事也屡落无内疚，谁夜里要担忧。能每一天浅笑面容，看得通就够，明白一生中悲喜都有人就会开心落头。 有过运气各种，定会铭记各方追踪，让我有愉快天空。 有过笑也有伤心失重，兜转几番似场梦，名利看透像陈略过，谁又会太热衷。人每一天展笑面容，其实不必数最终多少张别在你的手。晴朗的心一片艳红， 意志中就够， 凡事也屡落无内疚，谁夜里要担忧。能每一天展笑面容，看得通就够，凡事也屡落无内疚，人没计较开心，就是面容有 展笑，即系展笑呢、這个即系开心吓，喺你嘅面上展露你嘅笑容。是用笑住嘅心态去面对每一天咧，你自然一切咧都望向好嘅方面嘅吓。成日都系嗰句，好似老生常谈吓，开心系一日，唔开心系一日，拣嘅梗系令自己舒服、开心嗰条路嘅方向去啦吓。早晨啦，今日咧就系星期三啦，天气方面咧，寻日都觉得有少少凉凉地，咁系一低咗少少温度咧，就会感觉到吓。咁大家每一日咧都要多啲留意下天气，多啲留意下自己嘅身体状况。咁啊，今日天气方面咧就系东北季候风咧正系影响华南，同时一道云带正系覆盖该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概23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在未来一两日有一两阵骤雨，去到周末期间早晚会较为潮湿，日间炎热。刚才呢就是叶真堂和叶丽仪《笑迎人生》，气温20度情况之下，我们换来有另一首歌曲，张智霖。 见你如何不懂谦卑，虚讲心中理想不会俗气，犹如看得见神气，才能欢天喜地抱着你。我每次回来多少惊喜，也许一生太短陪着你。 情感有若行李，仍然沉重待我整理。天气不似预期，但要走总要飞，道别不可再等你。不管有没有机，给我体贴入微，但你手如明日便要远离，愿你可以留下共我曾愉快的忆记。当世事再没完美，可愿在岁月如歌中找你。再见了背向你，回头多少伤悲，也许不必再讲所有道理。何时放松我自己，才能花天酒地碰着你。我说过如何一起高飞，这天只想带走还是你。如重温往日游记，但会否疲倦了起。 张智霖《岁月如歌》， 每次我看见你的脸，我便愿活多一亿一百天。静爱看你已不知几遍，然而又会想看多少。曾独在路上自关自闭，还幸你骤然出现，来融掉寂寞并改变一切，还为我教灰暗变做晴天。像那些清新雨后阳光，生惊喜遇到你，每次你扑进臂弯内，我便愿活多一亿一百载。热情抱你已不知几遍，仍是觉得你最可爱。曾独在路上再兜再转，曾亦觉倦和心乱， 从来没预料能觅到温暖，还获你靠紧我共度甜酸。像那些清新雨后阳光，明亮是你温馨 许志安嘅雨后阳光啊，今日咧就系中国廿四节气嘅其中一个啦，去到呢个谷雨。谷雨咧就系春天最后嘅一个节气，咁啊谷雨就开始嘅时候咧，系代表住雨水系会增加，因为冷暖空气嘅时候咧交汇嘅时候咧，降雨会多啊，系气温回升啊，开始回升嘅时候，亦都适合咧农夫咧播种。耕田，咁啊，除咗农作之外咧，谷雨咧其实咧都有一啲需要留意嘅地方，就系、是、即系如果你做好咗之后咧，赶快准备好，免得如果做得唔啱嘅时候有啲错就弊啦。咁啊就话可能喺呢一日里边咧，咁啊即系传说中话有啲嘢系要忌讳要留意嘅。民间相传咧，皇帝喺春末嘅时候咧，就向所有嘅天下百姓同丞相宣布仓颉造字嘅完成。喺呢一日咧，就落咗一场不平凡嘅雨，亦都降下好多嘅谷米。咁后人咧就将呢一日咧就定为谷雨，咁啊用嚟纪念古人嘅成功。咁啊，仓颉死咗之后，有人就将呢个谷雨日咧就用嚟去拜祭仓颉，咁啊亦都系叫做谷雨节啊。 梅艳芳的《东山飘雨西山晴》。Of everything， 搭半新闻之后再继续我哋节目啊！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超同报道一节新闻。最先系英国发现嘅儿童不明原因肝炎个案，蔓延至到去欧洲另外四个国家。继英国通报嘅84宗严重急性儿童肝炎病例之后。欧洲疾控中心话，丹麦、爱尔兰、荷兰和西班牙都有儿童出现这种病例。美国阿拉巴马州有九宗疑似个案，未知个案原因。报道说，患病的主要是10岁以下儿童，症状包括黄疸、腹泻、呕吐和腹痛。由于在病童身上未发现已知的甲型到戊型肝炎病毒，英国开始检视这种肝炎和常见病毒的关系，亦或有其他可能的病因，例如是新冠病毒、传染病或者环境因素。疾控中心说，调查人员目前怀疑最可能的病因是传染病，亦未发现和新冠疫苗有关。美国佛罗里达州法院以疾控中心越权为由撤销公共交通口罩令。白宫发言人普萨基说，司法部需要几日时间来决定是不是上诉，但是他认为公共卫生决定不应该由法院，而是由公共卫生专家作出。政府建议所有美国人遵守疾控中心指引，继续鼓励民众戴口罩。总统拜登被问到民众是不是应该继续在飞机上面戴口罩，他说取决于他们。有华府官员说，虽然当局仍然在评估下一步行动，

逢星期六下午四点半足本播放。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呼啦啦，呼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上嚟，擘大眼起身咧，有新嘅一日开始啦。今日咧系一个礼拜嘅中间。日子是4月20号农历是3月20日星期三。咁啊翻学嘅小朋友们呢留意啦吓，咁啊朝头早起身呢要做多一样嘢啊，出门口之前有啲学生呢或者家长负责嘅呢係我竟然唔记得咗要做呢个快速测试，係咪真係朝头早好匆忙啦，同埋或者平时可能唔惯做呢一个动作啊，尤其是翻学之前吓，翻学之前呢的确係好多嘢都係好赶好匆忙咁，又要照顾小朋友，嗌佢起身洗面刷牙换衫，书包喺度执好未啊，或者自己都有好多嘢都要諗做埋啦，咁一齐呢就出门口。出门口之后呢，咁抽完小朋友返学呢，自己又要赶住做某啲嘢咁，所以臨出门口之前呢好多嘢都要记住。咁如果真係惊住自己记唔到嘅时候呢，就要写定啲即係隔晚啊，寫定曬，係有啲咩要做，睇住張紙咁就好啲，慢慢咧記在心中。尤其是呢個快速測試咧，更加要去 check 好佢啦。咁啊，而且需要嘅時間係多少少嘅，即係做嗰個動作就唔係好耐，但係跟住你要等嗰個時間係15至20分鐘之後咧，我就記翻嚇，然之後就係即係話俾上報翻聽啦，學校嗰邊。咁如果你屋企有兩個、三個小朋友要嘅時候咧，一齐翻学嘅时候咧，都真系好多功夫啊！或者慢慢慢慢咧就习惯咗啦吓。接近5:08嘅时间，室外气温系20度，今日会有一两阵骤雨。 只觉风寒难逃，骨热怒骂着厌倦，徐徐呼出烟圈，回望以往的片段。几许风雨，我也经过屹立到目前。尽冷眼加嘴脸，正似风雨每每改变，现实尽体现。无求一生光辉，遗忘斗志不会断。见惯风雨，见惯改变，尽是作自然。 像半片云渐散去，星再现，雨线飘断，似我的脸，热泪在满面，然而不死，春天传来暖意不间断，似你的脸叫我温暖，伴着我步前，似你的脸叫我温暖，伴着我步前。 罗文的几许风雨，天气的情况有风风雨雨呢，你都可以去遮挡下，就是有着雨褛或者大遮。人生的风风雨雨呢，亦都可能要去惯咗，你就懂得点去避啊，点样去遮挡呢啲风雨。嚟到嘅时候都不用怕。咁今日咧就廿四节气嘅谷雨啦，就话有啲嘢嘅禁忌。其实与其话禁忌，就不如原来喺呢个廿四节气嘅谷雨嘅时候咧，有啲嘢都提醒自己需要留意嘅吓。就话啊，就系、是、千祈唔好系好嬲怒啊，因为谷雨日咧天气会忽冷忽热，因此你嘅脾气会可能较为差。如果系喐啲都嬲嘅话咧，你就会好容易做错事啦。另外咧就系话系千祈唔好减你嘅衣物，因为咧谷雨嘅期间咧天气咧都系早热又晚凉，唔适宜系收太多嘅衣物，以免你嘅身体容易咧就系冷亲啊、感冒啊咁样。避咗去森林嘅地方，因为咧谷雨日咧就系扑灭害虫嘅时刻，因此咧害虫系较多去啲山区啊、森林多嘅地方。咁你如果系即系成日去呢啲地方嘅话咧，就好容易蚊叮虫咬嗰啲啦。咁所以尽量避免去啲森林吓雨林之地嘅咁。注意要除湿啦，喺谷雨日咧就容易落雨，亦都容易忽冷忽热，湿气较为重，因此就要注意下我哋点样去湿啦，以免咧吓有时咧就喺呢啲情况咧就会有痛风嘅情况啦。咁喺呢一日嘅湿重嘅时候咧，用电方面咧都要小心噶。咁又话如果系喺即系呢个疫情期间咧，你知啦吓，即系有湿气重嘅时候咧，就会引发啲传染病啦。尤其是喺呢个疫情嘅时候咧，咁严峻，都需要注意呢个社交距离，以免传染病发生。咁喺呢一日吓，或者系呢一个阶段嘅日子，容易落雨，咁所以大家要注意。天雨路滑的时候都容易跣倒，特别是这么多人喜欢行山的时候，有些地方都要多加留意。如果你成日行惯了的话，可能你就会惯性地没什么的即危机的意识，因为你熟了嘛。但有些路可能原来跟平时有一点不同，又或者落过雨之后湿的时候就容易会跣倒。如果是初歌的时候更加要小心啦。好多时就是欢乐的背后也都有时会有或者一个不小心的就产生一些悲剧啊咁。所以凡事呢都是在开心之余呢都要留有一个警惕之心。其实都是一些天气的变化，大家要多加留意。今日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温度23度。 红日半倚山背后，斜阳共我陪伴你。即使有时骤雨下，可曾退避？陪伴你走千里路，行人路过回望你，虽则野人羡慕，朝来多少妒忌。 是爱在一起。 曾路德的骤雨中的阳光，在这个疫情期间呢，其实都很多东西是要提点，天气变化又有提点，疫情期间所提点的大家都听得很多的，就要打针记住啦，是要又获得打了第几针然后打了几针之后你才可以享有，是要有些地方去入得去食东西的地方等等，当然最好是打齐针啦，最大的目的就是保护到自己啦。咁喺其实寻日开始就係接受网上或者係电话登记呀，呢个疫苗到户接种服务就寻日开始咗啦。咁有啲未曾接种呢个新冠疫苗嘅70岁或者以上嘅长者呢，又或者因为病患又或者係残疾而行动不便嘅人士呢，就可以预约登记上门免费接种科兴疫苗嘅服务嘅。有关这个服务呢，预计会在4月26号就以分区的形式推行，每个礼拜服务4至5区，医护人员是会为合资格的人士做一些简单的评估，接种第一针科兴疫苗的28日之后呢，都会再次呢安排上门是打第二针的。咁大家可以上网登记啦，又或者係查询嘅时候呢问清楚呢，可以打电话问问啦。呢个电话係由朝头早9点至到晚上8点呢都可以有人接听嘅。5688-5234, 5688-5234。欢迎市民为一啲仲未接种疫苗嘅长者或者係行动不便嘅亲友致电去上网代为登记，因为很多长者未必熟呢啲嘢，就要靠啲后生噶啦吓。尽快去打呢个疫苗咧，可以减低一旦染疫之后患重症同埋死亡嘅风险啊！咁啊，接种咗之后出街咧，都系可以减低嗰个嘅风险啊，不过都要保持社交距离。 漫漫前路有几多风光，一一细心想，为什留步回头望一望，心中一片迷茫，默默看看天际白云荡，就像你我自在四方，但愿与 徐少峰的《漫漫前路》。今日天气方面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概23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在未来一两日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早晚较为潮湿，日间炎热。现时气温20度，相对湿度84%。 早晨啊，各位，我是李慧思。通常呢，我不用比赛的时候都会7点就起身的了。起身之后呢，我就会做一些呼吸的运动啦，去感受一下自己的心跳啦和呼吸的节奏。这样就可以平衡自己的情绪啦，令到自己有信心去迎接新的一天。咁食早餐之前呢，我都会饮一杯暖水嘅。咁呢就可以暖下自己个胃啦，消化亦都会更加好，咁身体亦都会更加健康。你哋都可以试下㗎。祝大家清晨爽利。 太阳伯伯用温暖轻柔的手臂将大地从梦中唤醒，但是在太阳伯伯出现之前，我钱佩卿还有嘉宾主持钟志光、崔兆汉、雷洪德、林思维和叶君耀已经整装待发，带给你身心康健的好开始。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 我握宁静的沙砖外，有一个笨小孩，出生在60年代。十来岁到城市，不怕那太阳晒，努力在70年代发现呀，城市里朋友们不用去灌溉，花自然会开。哦，转眼间那么快，有一个笨小孩出生在90年代。20岁到头来不算好也不坏，经过了10年代，最无奈他自己总是会慢人家一拍，没有钱在那口袋。哎呦，望着胸口拍一拍呀，勇敢站起来，用心情太坏。哎呦，向着天空拜一拜呀，别想不开，老天自有安排。哦，他们说大城市比家乡要精彩，闯出去就没失败，只是暴雨袭来，在人生路徘徊，他还看不清未来。笨小孩依然是坚强的像石头一块，而我守护心中所爱。管他上山下海，哎呦，向着天空拜一拜。

体温在摄氏35度或以下，抽搐、呼吸困难或气促， 不能够言语和不可以行动，昏迷、神志不清、意识混乱、精神状态明显转变， 胸部或腹部疼痛、头晕、虚弱或脚步不稳，持续不能饮食、腹泻或呕吐多于两日，就需要直接前往急症室，并告诉工作人员听你是尚待入院或隔离设施的初步确诊或确诊人士。 如果遇上紧急情况，就要致电999，尽快安排救护车送院。 疫情反复，快点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的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是能够减低患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了，还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终于可以见翻啲同学仔，好开心啊！ 校园生活当然开心啦，但系要谨守原则，你又知唔知啊？ 梗知啦，一定要做好个人防御措施，经常清洁双手，注意咳嗽礼仪， 时刻都要正确佩戴口罩，避免同其他人面对面密切接触。 仲有保持健康生活习惯，注意均衡饮食，多做运动，有足够休息同睡眠。 仲有 要尽早接种疫苗，抵御病毒，校园生活就可以开心又安心啦！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呼啦啦呼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啦啦啦，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上嚟，欢迎你继续收听。又或者有啲朋友啱啱咧六点后咧起身啦，咁起身嘅时候咧就又开住收音机，一路咧就可以继续做嘢，就用你嘅耳朵去听节目，听一啲健康嘅资讯。今日礼拜三啦，我哋会有林思维嘅。咁而家时间系6:11啊，天气方面咧就系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今日咧就24节气嘅谷雨啊，咁都啱啊！天文台咧都一路咁讲紧，今日有一两阵骤雨啦。咁啊，早上咧沿岸有薄雾，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23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咧，都系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咧，早晚会较为潮湿，日间炎热嘅。现时气温20度，相对湿度85%。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4月20日星期三嘅呢个清晨，喺钱佩英身边咧，就系大家嘅老友记啦。香港营养师协会荣誉顾问，佢亦都系一位澳洲注册营养师 Sylvia 林思维。早晨，林思维。 早晨，阿钱。早晨，各位听众。 嗯，嗱，咁过往嗰几个星期咧，就讲咗有关肾病患者嘅饮食营养吓。到今个礼拜咧，我哋又转转话题啦。其实上个星期都预告过，就系话确诊咗嘅朋友啊，佢哋嘅身体状况好似同以前都有啲分别。咁如果系呢个情况嘅时候，喺飲食營養方面點樣可以補充翻呢？咁嚇 係啊！我諗我哋身邊都有啲人中咗啦，好慶幸我哋兩個 暫時 暫時得出冇 冇事啦， 要小心小心。 系啦，咁但系当初即系好高峰期嘅时候咧，都会听到身边嘅人即系哎呀中咗啊，咁就会问候下佢哋你点啊？ 系我自己屋企人都系啫，唔同住嘅屋企人都中咗。 系啊，咁所以可能即系听翻嚟，即系有啲就完全冇症状嘅，就话俾你冇嘢，发烧都冇发，咳咗两声，就过几日好翻啦。咁有啲咧就病咗好耐，因为佢哋自己测试嗰个 test 就 check 咗，譬如十几日，有啲都仲系 double， 即系两条线啊咁样。咁同埋佢哋有啲会即系同我哋讲翻，就话啊咳啦，吞嘢，喉咙好痛啦。咁另外个人当然好攰啦。咁呢啲就系我哋成日经常听到佢哋病紧嗰阵时嘅一啲症状啦。 嗱，我屋企人就系啦，屋企人有好几个中咗啦。咁有啲咧就冇咩症状嘅，有啲咧就系好似你所讲，十零日咧都仲系两条线啊咁样。咁有啲咧就系一路咳得好辛苦啊，同埋有啲咧声沙咁样样啊。爸爸就九十几岁都中咗啦，上幸而家好翻。不过咧就好似觉得佢系好翻之后个自理能力系差咗啲嘅。咁呢啲可能都系一般大家见到嘅呢个确诊后嘅情况。 系啊，咁同埋咧，我哋讲紧话而家成日都听到话一 term 叫长新冠啊，咁英文叫 long covid。咁就而家其实发觉咧中咗新冠肺炎之后咧，其实后面嘅有留喺度嘅一啲后遗症。咁所以啲人就会觉得啊，点解我病完噶咯，我好翻噶咯，点解都仲有啲奇怪嘅感觉啊？ 系咁嗱，而家呢个情况咧，就可能对于大家嚟讲都系新啊，就新冠嗰啲，慢慢一路我谂系。有關嘅啲研究人員啦，佢哋真係勞苦功高地要慢慢做研究咧，將來咧就應該會有好多答案出咗嚟啦。 係啊，係咁啊，講開長新冠咧，其實好常見嘅一啲症狀咧，就係第一就係佢哋發覺有啲係個體重會下降咯。咁佢哋講緊話，尤其是係入院治療後嘅一啲病人，咁因為可能喺醫院裏邊，可能即係好多時候個身體好弱啊，或者食得唔好啊，咁甚至乎可能部分嘅病人會入咗 ICU 啊咁。咁佢哋發覺咧，第一個比较影响大嘅咧，就系体重下降得好犀利啦。咁变咗要康复嘅时候都系比较困难嘅。咁我一阵可以讲下，即系如果体重下降嘅，我哋点样处理啦？咁另外就有部分嘅人咧，就会胃口唔好啦，味觉同嗅觉会有改变啦。咁另外吞咽有啲人会有困难啦。咁因为譬如你谂下，即系可能你好翻噶啦，但系你长期都仲喺度咳紧嘅时候咧，可能分分钟你个吞嘢嘅问题咧，即系仍然都系存在啦。 你话如果味觉同嗅觉都改变咗咧，以前可能人哋煮紧啲嘢好香。你都聞到嘅時候咧，你都會好驚 啊！係啊，所以同埋間接咧，就係令到你個胃口唔好咯。即係譬如喂，唔係喎，啲嘢好好食嘅，好香嘅，但佢一啲味覺同埋嗅覺都冇嘅時候，其實胃口就會影響咗啦。咁你胃口影響咗，當然個體重會下降啦。咁同埋你個營養唔夠嘅時候，都會受到影響咁樣啦。咁咧，我有部分嘅人反映翻出嚟咧，亦都有聽到啲即係真實嘅個案咧，就話瞓得唔好啊，即係會無啦啦失眠啦，會頭痛啦，會暈啦，咁甚至乎有啲叫慢性疲劳综合症叫 chronic fatigue syndrome，即系意思冇原因嘅情况之下，成日都好攰啦。咁有部分嘅研究啦，或者可能其他啲分享者会讲俾我哋听。 呢个大部分都听到啊，就话好攰啊， 系啊，好攰咯，同埋身体好虚弱啦。咁另外近期讲嘅脑雾啦，即系 brain fog 啦， 系啊系啊。 咁呢个就系而家有啲人就讲笑就去，即系唔记得嘢咧，就系我脑雾咁样啦。因为其实脑雾咧，其实系一个症状嚟嘅。咁好多时候话啲人话患完新冠之后嗰个长新冠，其中一个比较得意嘅感觉就是患上呢个脑雾嘅情 况。雾咧就系像雾又像花嗰个雾， 系啦， 啊，即系蒙查查啦嗰啲嘢 啦，系啦， 即系你谂嘢咧，可能有注意力唔集中啊，吓咁啊，就系谂嘢个反应比平时慢咗啲， 思考慢啲咯， 系啦。可能想讲一啲说话又表达唔到咁样， 或者可能有啲人就成日都讲得唔记得咗嘢啊，或者可能严重起上嚟咧，有部分可能玩失语症啊，都未定 的。不过呢个就唔系一定话确诊先出现呢个脑雾，其实都系好多年前都有。 系因为其实脑雾都系一个即系 medical term 嚟嘅，医学名词嚟嘅，其实系一个身体嘅症状嚟嘅。咁佢都讲紧话脑雾嘅成因，即除咗新冠之外咧，其实可能譬如年纪啦，女士嘅更年期啦，咁另外可能本身情绪有问题啦，即系情绪病啦，譬如抑郁症啊、焦虑症啊，或者可能生活上有好多压力啦。咁另外，如果平时瞓得唔好啦，运动唔够啦，咁甚至乎营养唔够都好咧， 都可能有機會有腦霧呢啲情況嘅，係啦。咁、另外一啲長新冠嘅症狀就離不開頭先講過嘅情緒問題啦。咁、可能真係你好驚噶嘛，患咗呢個病之後，咁、可能又驚，即係你聽到好多新聞，有好多死亡率，咁之後又唔知打唔打針，之後又話會唔會翻發咁， 即係好多憂慮啦。 好多憂慮，咁好多時候咧，情緒健康都係備受影響嘅。咁呢排我諗近幾個禮拜咧，新聞都講好多，就話新冠肺炎呢個疫情咧，其實你有患咗新冠又好，冇患新冠又好咧，好多人都係即係增加患情緒病嘅啲情況咯。係咁，呢個都係一個長新冠嘅一個症狀啦。咁同埋有部分嘅人咧，就會覺得會痛症啊。有啲痛症， 嗰、那個痛係你身體可能有啲位置又覺得好痛啊，係 啊係啊，咁、所以其實之前話好多時候新冠嘅症狀就係會有肌肉痛啦、周身骨痛啦，有啲人會頭痛啦，即係你 suppose 即係好翻曬之後咧、就希望呢啲症狀係唔再存在噶嘛，咁但係都得意喎，長新冠就係可以令到個身體有繼續有呢啲咁樣嘅症狀，咁、其實好多時候都好困擾一啲病人啦咁、樣。 嗱，以上所講嗰啲咧，就當然係可能有個人係有呢啲，另外嗰個咧就咁嘅症狀。就唔係全部一堆喺曬一個人度咧，就真係好弊啦。 係啊，係啊，係啊。咁而家啲科學家咧就喺度諗緊啊，好似傷風感冒咁，你病完就冇事噶啦嘛。咁但係點解新冠肺炎啦，咩品種都好咧，就會引致到長新冠呢樣嘢咧？咁咁佢哋就諗緊一個解釋咧，就可能因為新冠肺炎呢個可能會增加我哋身體嗰啲器官發炎嘅一啲狀態。咁咧就話點解會有腦霧咧？就可能有機會咧係神經線發炎啊。即腦嘅神經線發炎咧，都會長期引致到啲咁嘅症狀嘅，係啦。咁當然而家呢一刻都仲未諗得到啊，點樣可以減低嗰個炎症啦？咁但係我哋其實平時都有講嘅，我哋如果喺食物裏面食多啲好嘅營養素咧，其實就可以減低即係我哋器官啊、細胞啊、血管啊、神經線啊嗰啲咁樣嘅情況嘅發炎嘅狀態。 咁即係咧喺你確診咗嘅時候咧，佢係可能身體某一啲器官係破壞咗， 係啦， 佢真係發炎，即係你跌親整損都會係 啦，係啦。 咁然之後你點樣可以去修補翻咧？係 啦，係啦，或者可能減低佢個炎症嘅情況啦。咁同埋佢哋有啲研究都講咗話咧，有部分有新冠嘅人咧，其實血裏邊嘅維他命 D 啦，即係 D 啦，我哋成日講啦。硒啦，一个抗氧化物啦 ，selenium 系， 咁同埋咧 ，omega 三脂肪酸嘅摄取量或者含量咧系少啲嘅，系、啊，咁所以我哋就好 believe， 即系如果你讲可以营养，咁究竟有啲咩可以减低长新冠嘅一啲后遗症咧、当然我头先讲啦，即系未有一个好肯定嘅答案啦，但如果喺食物里面可以食多啲抗炎嘅食物。咁其實呢個可以幫到，希望減低到炎症嘅一啲情況咁樣。 所以咧，我哋就攞呢個話題嚟講，係即係確診咗之後，我哋喺飲食方面點樣可以補充翻啊？嚇， 係啊，係啊。咁、所以其實離不開咧，我哋所謂嘅抗炎嘅營養素咧，就離不開我哋平時聽到嘅維他命 B 啦，維他命 C 啦，維他命 D。同埋維他命 E， 咁仲有一啲嘅葉黃素啦，即係我哋一啲黃酮類嘅化合物，咁呢啲都係我哋所謂平時成日聽到講嘅一啲抗氧化物啦。咁、其實譬如你話痛症嘅話，維他命 B 係可以幫到手嘅，即係減低即係啲神經系統嘅啲痛症啦。 咁即係一定要食啦呢個 B 啦。 咁維他命 C 咧就我哋嘅抗氧化物啦。咁我諗好多人都食緊㗎啦，因為就算你有冇新冠都好，好多人都補充緊啲維他命 C 啦。咁我成日講嘅維他命 D 就係曬太陽啦。咁、另外維他命 E 咧就係啲好嘅油類嗰度嚟嘅。即譬如果仁啊、牛油果啊、或者可能平時我哋嘅主食油啊、三文魚啊，咁呢啲都會有啦。咁另外黃酮類嘅食物咧，或者可能葉黃素咧，其實係啲橙黃色嘅蔬果嗰度嚟嘅，即係譬如可能南瓜、紅蘿蔔啊，啲黃色嘅蕉啊，呢啲都係有一啲嘅黃酮化合物，或者我哋話 specifically 係葉黃素嘅一啲營養成分。 所以五顏六色嘅食物都要食啦。 係啊，咁同埋即係我頭先講維他命 B 啊、C 啊、D 嗰啲咧，千祈唔好蜂擁走去藥房買。因为啲人听完我讲维他命 B 啊、C 啊、D 啊，就会走去买好多维他命丸。咁我而家讲紧嘅系天然食物攞嚟嘅一啲营养素，就唔系话听完我讲 A、B、C、D、E 之后就蜂拥去买维他命。 即除非你喺呢个天然食物里面你或者食唔到嘅咧， 系啦， 咁你先至去食一啲辅助品吓。 系啦，咁但系其实而家咧，如果你乖乖地咧，其实即系譬如维他命 B 咧，其实系周围都有嘅，即系譬如可能我哋食嘅红米啊、糙米啊、燕麦片啊、全麦包啊。甚至乎適量嘅牛肉啦、豬肉啦、海鮮啦、奶類啦， 其實都好多啊。 深綠色嘅蔬菜啦，咁全部都可以提供曬我哋所謂嘅維他命 B 群，即係講緊我哋維他命 B 一、B 二、B 六、B 十二。咁呢四隻或者包括埋葉酸啦，咁呢五隻嘅維他命 B 咧，其實喺我哋即係食物裏邊咧，其實如果你唔係太偏食咧。 其實是很少會流失的。 係。 咁當然你話、哦、我真的吃不到嘢啊，或者可能老人家啊、卧床啊，或者可能個牙齒不好啊、吞得不好啊，咁、可能有機會就要用呢啲維他命補充品咯。咁但係如果你行得走得，成年人冇事嘅，康復緊嘅，咁其實我哋就鼓勵翻喺啲天然食物裏邊攞一啲咁樣嘅維他命，咁啊，同埋維他命 C 啊嗰啲都係離不開係即係五顏六色嘅蔬菜啊同水果。 最簡單係你食個橙啦，係 啦，咁所以我都聽好多電台節目嗰啲人即係去 share 就啊，你而家日日都食個橙啊咁啊，咁甚至乎除咗橙之外，就係、是、可能好多人都知即係奇異果啦、番石榴啦、士多啤梨啦，任何嘅 berries 啦，即係嘅草莓類嘅食物咧，其實維他命 C 都係好高嘅。咁、當然你啲人。我買定啲維他命 C 補充劑喺屋企 ，OK fine， 我都覺得好多人會驚呢樣嘢嘅。咁但係我哋先食咗一啲天然嘅維他命先，咁之後如果真係唔夠嘅時候，咁就用維他命補充品嚟 試。我提一提啦，如果有啲朋友佢喺天然食物裏面已經攞得到，但係佢又覺得咦穩陣啲，我食埋輔助嘅得唔得啊？咁樣。 都要小心啦，因為其實我諗任何嘅維他命補充品咧個劑量都比較高嘅，咁好多時候即係我哋成日都講噶啦，就話譬如維他命 C， 咁你而家離不開咧，都係離不開有1000毫克，咁有啲朋友仔就覺得1000好高喎，咁就可能即係聽我哋講，可能將嗰粒自嗰粒飲品嗰個開水飲嗰粒嘢咧就拍開一半咁樣飲，咁就變咗可能個劑量會低啲啦，咁有啲就會買啲比較可能譬如一粒係200毫克嘅維他命 C 嘅啲補充劑啦，咁我就覺得唔係越高劑量就越好嘅。咁所以其實如果容易啲去理解，就係我哋其實每一日咧需要嘅維他命 C 咧都係90毫克嘅啫。咁如果你走去每一日都食1000嘅話， 哇， 其實你就多咗10倍噶啦。 係啊。 咁如果有聽過我哋講嘅話咧，如果食得太多維他命 C 補充劑咧，其實嗰個患腎石嘅機會都係會高啲嘅。咁同埋維他命好得意嘅，唔係越高就吸收得越多。因为维他命好多嘢，佢系如果你身体够咧，你就算食几多都好咧，佢会屙翻出嚟。 系 咁，当你屙翻出嚟嘅时候，都会经过个肾啦、啊，咁、要过滤噶嘛。咁当然就即系暂时都冇乜话好，即系唔会当糖食嘅。咁但系你长期掉啲你唔需要嘅营养品落去嘅时候，你个身体都会增加个负荷。 所以咧，记住原来够就得啦，千祈唔好贪心吓。 系啊，嗰日我就讲开呢样嘢，我见到妈咪爹哋即系出咗街，咁就影咗啲维他命丸啲相俾我。阿女，我哋使唔使买啊？咁样。咁之后我就 FaceTime 佢咯，就话你去边啊？佢系一间唔知边度嘅药房， 系 专卖维他命丸嘅、 嗯。 我见到后面全部都系人， 哇！ 咁之后我就话你去咗边啊？咁样佢话、哦、我哋去买药买维他命丸啊嘛，嗰度平啊咁。之后妈咪就逐张影俾我啦，都营养师嘅妈咪。我话你唔好买，我话唔系，人哋话好呢样嘢，个个隔篱嗰度买，呢度买得平啲，上网买贵啲。 佢应该要信个女啊， 就唔好买。我讲咗好多次唔好买，咁所以我就最后即系为咗佢开心啦，即系安心啦，我都系啊，你买樽多种维他命算啦。 系啊系啊，佢即叫乜都有咗先吓。 系啦，咁但系而家以我传我啊，即系好多人都话哦，买樽维他命 D 啦，搵樽维他命 C 啦，买樽镁啦，买樽唔知乜乜乜，买晒喺屋企。咁你又唔知食幾多，咁食得多又驚有副作用，咁所以我哋都提翻大家啦，即係如果講開即係新冠肺炎嘅一啲後遺症，其實離不開都係健康飲食，但係喺健康飲食裏面係攞啲比較多抗氧化物嘅一啲營養素，咁變咗你將來嗰個炎症少咗咧，你嗰個長新冠嘅症狀係會減少嘅。 係啊，咁大家哇，即係頭先啊林思維你舉咗你父母嘅例子，即 係唔好意思啊，爹哋媽咪。 但好到肉啊，咁大家要記住啦， 即係連營養師嘅爹哋媽咪都係會去信呢啲謠言嘅，咁所以可想而知我都明白市民都係驚，咁、但係都要小心咯，即係一來驚食咗副作用啦，另外就驚嘥錢咯， 係 啊咁樣。 好啦，我哋今日時間差唔多啦，仲有好多啲有關呢個確診係我哋點樣飲飲食食嘅資料咧，留到下個星期再同大家去分享啦。 OK， 下個星期三再見啦。 OK， 拜拜。 可以舍拥有，关注个爱不可强求，不强求，不强求，永远等候。如必须付出，我承受。谁会珍惜？当你话。 永远守。命运是对手，永不低头，才没抱怨半句，不去问理由，仍踏着前路走，青春走到白头，成功只要靠一双手。谁会珍惜当你 命运是对手，永不低头，我哋同心抗疫啊！好啦，咁啊，多谢你收听《清晨爽利》，我预到下个星期一朝头早《清晨爽利》再见啦，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为香港电台报道即时新闻。美国总统拜登同十一位领导人就俄乌局势通话，白宫发言人普萨基话，各方讨论继续向俄罗斯施加制裁的问题，并且重申会继续向乌克兰提供安全、经济和人道主义援助。华府计划未来几日再对莫斯科实施新一轮制裁。参加电话会议的领导人包括加拿大、法国、德国、英国、日本、意大利、欧盟和北约等。拜登说计划向乌克兰运送更多火炮。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呼吁乌俄双方在星期四至星期日东正教复活节期间停火，以便给平民能够安全离开冲突地区。古特雷斯说，联合国准备向马里乌波尔、克尔松、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派遣人道主义援助车队，形容情况非常危急，居民没有食物、水和物资去救治伤病者或者应付日常生活。另外，继英国、欧盟和美国之后，加拿大亦都宣布制裁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两名成年女儿，外长拉夫罗夫的妻女和另外十名被指和俄罗斯政权关系密切的人亦都被列入制裁名单。政府推出的疫苗到户接种服务接受网上预约和热线登记，下个星期二展开。当局说每个星期会服务四至五区，外展队只会向已完成登记的市民提供服务，不会收费，亦都不会突然加访。上门打针的工作人员会穿着绿色制服。到户接种服务现时是提供科兴疫苗。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说，如果有长者要求到户接种伏必泰疫苗，当局会先登记，视乎需求再安排。英格兰超级足球联赛，利物浦主场以4-0击败曼联。利物浦全取三分之后，现时有76分， 暂时升上英超榜首，较曼城多两分，但是比赛多一场。萨拿为利物浦攻入两球，另外路尔斯迪亚斯和沙迪奥文尼分别为利物浦建功。曼联输波之后跌至到去英超榜的第六位，争夺前四席位并不乐观。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是23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早晚较为潮湿，日间炎热。现时的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4月20日星期三的晨早新闻天地。今朝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潘洁平。早晨，刘国华。 早晨，潘洁平。各位早晨。新冠病毒康复者即日可以经政府网上平台下载康复记录二维码，进入要求疫苗通行证的处所，有效期为180日。以康复者阳性检测14日之后起计，曾经入院的就以出院当日起计。稍后会有特写报道。 小学昨日起分阶段恢复半日的面授课，而老师和学生每日都需要做快测。昨日就有小学生忘记了做检测，要回到学校之后在操场补做。学校方面亦都会看看情况恢复非学术活动，一阵间讲下详情。 安老院舍在第五波疫情成为重灾区，城市大学师生设计了一款适合长者院舍环境使用自制的负压空气盾装置，卧床长者头部瞓咗喺装置入面，呼出的气体就会输送到空气净化机，改善院舍空气质素，成本只需要3000元。一阵听下团队嘅介绍。 行政长官选举唯一候选人李家超咧，至今。